大家好，我是卫斯理。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不受控制的电梯，长生不老的猫，迷惑人生的眼睛，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中午12:30至1:00，凌晨12:00至12:30，直播。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上集讲到， 这位马教授的名字好像叫什么马元的，是吧？但是这个名字很男性化的。 哎，那个就是金花咯。 不是啊，马教授要来法国南部，你以为凭我酿那几瓶酒可以将这个老头子在他南美洲的王国里面请出来吗？ 不是来到这里，想都想不到在南美洲的土皇帝和汉学上面的权威，竟然都是来自草原上牧马出身的。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们老的。如果你肯嫁给我，我想我饭梦都会笑的。 不可能的了，我不可能嫁给你的长根。 啊， 因为我已经嫁过一次，我不想再嫁了。 你一定是一个五年之间的事。你说是不是？你说。 如果你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哼，不见就不见了，我才不想见你。 靓仔，你是说我可以再试多次啊？那如果金花他不答应，那是怎 样啊？如果不答应，那就等多40年咯。那第三次。 是你，不要乱讲嘢。 我当时都未知发生咩事，卓长根突然间咆哮咗一声，一拳就向我心口打过嚟。哇！我当时吓咗一跳，嗰一拳如果喺完全冇防备嘅情形底下俾佢打中，肋骨最少都断三四条。但系好彩，我当时反应好快，我身向后一缩，谂住可以避过。但系卓长根拳出有风，我虽然避得好快，但系仲系砰咁一声，俾佢一拳打喺我左边膊头度。嗱，虽然我当时一缩一侧已经将佢嗰一拳嘅力度射到7788，但系中到拳之后，我只左手仲系好耐都未提得翻起身。我当时唔知发生咗咩事，连续退后咗几步。好彩白老大已经拦喺我同埋卓长根之间，拧转身对我讲： 是你呢个玩笑啊，开大咗啦！佢好认真噶。 系，我真系啼笑皆非啦！头先中我一拳，只好当哑巴食黄连啦。嗱，唔好话我唔可以还手，就算可以，我估计以我自己嘅武术造诣，虽然已经甚少遇到敌手，但系亦都可能未必打得过呢一个93岁壮健到好似天神咁样嘅老人家。我一边喺度挥动住我左臂，一边就喺度讲：对唔住啊，卓老，我头先讲下笑啫，我唔系有心噶。 好啦，老鬼，你几次求我帮你去做媒人？老实讲啊，如果有碰钉嘅话，我都好瘀嘅。你两个后生仔，佢哋后生又醒目，不如俾佢哋去试下啦，可能仲有啲希望嘅。 白老大讲得好认真，我如果唔系头先中咗一拳， 呢、這个时候可能我都会笑到喺地下碌嚟碌去，但系我当时忍住笑，原来忍笑真系好辛苦，因为我当时只眼几乎谷咗出嚟咁滞。白素掘咗我一眼，就对住卓长根讲： 啊，系啦，卓老，唔好咁激动，唔好咁激动吓。如果马教授肯见我哋嘅话，我哋一定尽力噶。 嗱，睇得出卓长根仲系好嬲嘅。喺白老大讲完之后，佢已经心平气和啦。呢、這个时候再听到白素咁讲，嘿，简直就系眉开眼笑添，不断喺度搓住手就讲： 哎呀，咁啊，真系啊，唔该晒吓。如果成功咧，你哋两位想要我点谢媒，通通冇问题嘅，你想点都得噶。 白素呢一个时候伸一伸嚟做咗个鬼面，我同白素甚至都唔可以讲系后生噶，而且喺好多场合之下，我哋都系权威人物，但喺卓长根面前心理上反而觉得自己变咗小朋友咁添。 但系卓老啊，嗱，我哋应承系应承，但系我哋唔敢包一定得噶。 哎呀，边有逼媒人啊话讲媒一定得嘅咧吓？你哋去试下得噶啦。 但系我谂马教授咧同卓老你脾气都系咁火爆，我惊我一去讲啊，哎呀，可能照佢老规矩去讲媒嘅，全部都嗰只耳仔走、啊。 做咩啊？头先挨多一拳，唔小气先吓。 佢讲完之后，喺佢自己心口嘣嘣嘣咁打咗三拳，眉头都唔皱一下就讲： 嗱，我自己打翻自己三拳，还翻俾你啦，咁得未啫？ 见到佢咁，我真系俾佢激死。嗱，当时我总算明白到一点，呢、这个人绝对唔可以当佢系93岁嘅老人家嚟睇，甚至连63岁都唔得，要将佢当成同年人。年纪喺佢身上边，除咗外形嘅改变，基本上系冇任何嘅作用。我一路谂就一路笑，一见到佢好似仲想打自己咁，即刻就讲：好啦，卓老，我讲笑啫，你唔好咁样啦。嗱，卓长根呢一个时候好开心，但系我心里边就有好多疑问都冇提出嚟。呢、这个时候，大家又重新坐翻低。 哦，卓老啊，原来你要我哋嚟，就系、是、要帮你做媒系嘛？咁但系唔系话你心里面有两个谜团嘅咩？ 系，的确系啊。 咁两个谜团，一个系嚟自灵尊嘅，咁另外一个， 冇错，第二个谜团就系金花喺失踪咗嗰五年，究竟佢去咗咩地方？系唔系真系嫁过人？小白话你好神通广大嘅，嗰啲奇离古怪嗰啲怪事，你乜都见过晒，所以就叫你嚟谂下，睇下可唔可以解得开。 哎呀，我外父又真系，我点会知道啊？不如退咗佢啦。 呢、这个时候我未开口啫，白素已经讲啦。 卓老啊，灵尊嘅事系比较难搞清楚嘅。但你马教授仲健在，只要佢肯讲嘅话，谜底就可以解开啦。 唉，只要佢肯讲啊，唉，你讲得容易啦。我谂啊，叫匹马开口讲人话，可能都仲简单啲。你信唔信呢？ 不如咁啊，我尽量去试下。马教授喺里昂，咁我而家先去见下佢先。 是，哎呀，要应付那些老太太呢，哎呀，我真是搞不定的 了。你留在这里跟卓老呢慢慢在这里研究一下他灵尊的事情吧。 我苦笑了一下，但是我又立刻想到是这样容易很多，随便找几个设想就可以了。虽然我都很想去见下那一位传奇的人物马金花，但一想到要讲媒，又要去问佢嗰啲佢一啲都唔想提起嘅事，我谂啊，实撞板都系等白素去试下先啊。 哦，好啊，阿素，咁你准备几时走啊？ 事不宜迟，听日一早我出发噶啦。 嗱，白素讲事不宜迟，当然系冇心噶啦。见到卓长根嘅神情，亦都全然冇在意。但系我听到之后，忍唔住就谂， 哼，系咪真系事不宜迟啊？ 两个人都超过90岁，生命随时都可能结束。如果马金花突然间去世，咁样当年佢失踪嘅嗰段秘密就会成为永远嘅秘密。 啊，傻啊！嗱，我祝你成功啊！ 唉，你唔好讲咁多啦，你做好你手头上嘅嘢先啦。 唉，你两个都讲咗咁耐啦，不如唞下先啦。 唞下？而家啲后生仔啊，咁鬼容易攰嘅。唉，唔好唞住，唔好唞住。趁阿苏喺度咧，佢啊，我觉得佢啊多鬼主意。唉，不如先谂下我啲事啦，好嘛？ 卓老啊，呢件事咧就冇得再谂噶啦。当时当地一啲线索都揾唔出嚟，而家事隔境迁啊，咁多年之后，仲边有线索啊？嗱，我咁谂咧都非常之实际。试谂下，当年马氏牧场嘅人花咗几多时间，派咗几多人去查，况且都一啲下文都冇。我哋而家接近过咗80年，又嚟嗰个草原108000里嘅法国南部，点会谂得出咩名堂啊？ 都好啊，卓老，我哋就倾下。 唉，卓老啊，外星人嗰种讲法你又唔肯接受啦，咁仲咩办法啫？ 唔系我唔肯接受，而系真系太虚无缥缈啦嘛！我好好一个人，点会变成太空杂种嘅啫？ 咁啊冇计噶，咁啊只可以话令尊系一个好神秘嘅人物啦。 我喺度谂咧，喺中国青海同埋西康嗰一带咧，都有一啲行踪好诡秘嘅游牧民族嘅。 白素讲到呢度，我已经知道佢想讲咩啦。我精神突然间一震，即刻坐翻起身。白素望一望白老大，白老大又讲： 系啊，我乖女提出呢一个问题几好嘅。有几个嘅部落咧，喺我后生嘅时候都曾经冒住好大嘅危险去同佢哋打过交道嘅。嗰啲嘅部落咧，全部都系一啲好隐蔽嘅山区嗰度居住嘅，将佢哋居住嘅地方咧，可以叫做世外桃源嘅。我曾经去过咁样嘅一个部落嗰度住，嗰个部落咧系喺天山里边嘅，唔知系要经过几多弯弯曲曲嘅山路咧，先可以去到嗰个小山谷嘅。 不过讲开呢种部落咧，大部分都系少数民族，好少汉人嘅。 你又点样肯定老鬼嘅血统里面另外一半是汉人呢？ 白老大讲得真是啱，咁真是唔得嘅，因为卓长根嘅血统一半是嚟自佢母亲是蒙古人，另外一半是汉人啊，定系藏人啊，定系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嘅人咧，真系好难判断嘅。而白素提及过嗰种神秘嘅小部落，通常都有好严格嘅部落规矩。比起一啲秘密会社嚟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咧，绝对唔可以私自离开部落，唔可以同外人交往，唔可以泄露部落嘅秘密等等。如果触犯咗部落嘅规条，咁样就会受到好严厉嘅惩罚。卓长根嘅父亲有冇可能系从咁样嘅一个神秘部落里边逃跑出嚟嘅呢？我同白老大喺度听白素说话时候，思路系一样嘅。所以我哋几乎同时讲唔啱。白老大讲呢两个字，是我先讲。卓大叔俾人发现嘅时候，讲嘅系陕西方言，冇理由从咁远嗰个秘密部落到嚟噶。 咪系咯，而且啊，喺佢出现之前啊，根本就冇去过任何嘅地方。 哎呀，当时咧追究我阿爹喺边度嚟。只是追查到他那次出现为止，在那次之前好像真的没有人见过他。当然都有可能他是在很远的地方来，哪个又会记得一个路过人客啊？他又不是真的生三个头六只手，他只不过是身形高一点，但是在北方大把人都是这么高的。 咁仲係唔好研究佢从边度嚟，或者我哋研究下佢要去边度，咁可能得喎。卓老，佢带住你同100匹好马到马氏牧场去之前，唔通冇讲过啲乜嘢咩？你不如諗下，或者有啲你唔注意嘅说话呢。你当时年纪咁细，听过可能唔记得㗎喇，但係可能呢啲说话有啲暗示嘅作用喎。 这个时候叫一个93岁的老人家去回想他9岁时候的事，讲起身实在太迟了。但是呢，卓长根即时就说，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咩？自从阿爹不见了，我就将他对我讲的每一句说话，甚至每一只字，都在心里面不停地想来想去，不知想了多少次。但是 他真的没有对我说什么嘛，只是跟我说，哎，他一定要死的了，叫我千万不要去找他。后来啊，我还想起他当时那种神情，一个人如果是真的非死不可，一定会很悲痛的。但是他好像只是担心我，因为那阵时我还很小，反而没有为他自己的生死担心。有时提起已经死的母亲，反而他自己还伤心得多。 算了，这个谜团解不开的了。老鬼，谁叫你当时不问清楚？ 我当时问有屁用咩？他要讲一早就讲了。算了算了，不要讲这个了。卓长根性格豪爽，他说不提，果然就只字不提。由于他年纪大，生活又这么多姿多彩，几乎什么事都会曾经经历过，所以跟他聊闲偈绝对不会闷。一直到天黑，吃到一餐很丰盛的晚餐，又聊到一阵，大家就上床休息了。我在睡房里瞓低，我就问白素，素啊，你今次有什么锦囊妙计？ 没的，只不过见机行事咯。一宗持续了成个世纪的爱情故事，真的很感人啊。 咁啊，因为佢哋一直都冇办法喺埋一齐啫。如果一早变成咗夫妻，睇嚟啊，日日打交当食饭都似，你信唔信啊？ 嗰位马教授嘅相咧，我都见过几次，睇起身咧，唔系好似卓老讲嘅咁噶。 呢啲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嘛，系嘛？系佢初恋情人嚟嘅，形容起身啊，梗系夸张到死噶啦。唔好讲啦。早啲休息啦，今日大家都攰啦。嗱，跟住咧，白素就冇再讲咩啦。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帮你解开呢个千年谜团。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少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少爷明。